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2001年12月8号晚的天津人民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一位饱经沧桑的相声老者为自己的艺术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和您一起重温一下相声泰斗马三立告别舞台演出的盛况。来自全国各地的马三立迷们相聚在天津，马老的同行艺友也纷纷前来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晚的演出相当精彩，十几位表演艺术家登台献艺，使得整场晚会高潮迭起，欢笑不断。下边啊，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马老的儿子马志明和搭档黄族民当天的精彩表演，他们带来的是相声小段《顾三轮》。 今天呢，我发现全场的观众，大部分是咱天津人， 哦，天津观众多， 可是外地来的朋友也不少。 有， 我给您提个建议啊。 什么事儿啊？ 您要不是天津人看完这节目，明儿个您别走。 哦，明天不走。 哎， 干什么呢？ 在天津多待两天。 哦，多住几天。 您转悠转悠， 看一看 我们天津这个市容环境。太漂亮了， 比以前强多了， 美在京城啊。 是这话， 我原来我这人最懒， 哦，懒， 不爱出门， 懒得出去， 总在家揪着。这几年不然了， 怎么着？ 没事我就溜达去。 哦，愿意出去转悠转悠， 逛一逛，开眼 是吗？ 逛逛金街， 有 下一场， 对， 看看那新修的鼓楼 啊，多漂亮！ 金河，渭京河，多美！ 是 啊，天塔那个水幕电影， 哎，这是心情不错， 这是享受啊！ 对 啊，说道近行啊，道近我溜达着 啊， 道远怎么办呢？ 怎么办？ 交通工具很方便， 对，你可以坐车呀。 现在这个公共汽车一辆跟一辆， 特别多， 甭等多的功夫 啊， 一块钱坐好几十里地， 你赚去吧。 大量的还有出租车， 有。 少量的还有三轮车。 哦，三轮少了。 这出租车呀， 跟 这三轮车它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出租车呀，是打表计价。 对， 您上去以后，这车子一开，那牌啪往下一摁，那个字儿嘚嘚嘚嘚嘚嘚嘚蹦。 对， 到那儿按着那多少钱，你给人多少钱？ 按表计价， 没有矫情。 是， 三轮不行啊。 啊。 三轮你得来回讲价，得谈。 哦， 为什么叫顾三轮呢？ 哦，这么个意思。 哎，这顾三轮这里头有学问，有规律。 哦，这里头有什么规律呢？ 两个人是两种心态。 都是什么心态？ 这顾车的 啊， 老憋着，少花俩钱儿。 哦，为了省点钱， 便宜也行。 对， 那蹬三轮的呢？老恨不能多挣俩钱儿。 哎，多赚点吗？ 都是这样。 您给学一学行吗？ 我学这顾三轮啊， 三轮，三轮来了，您，您上哪儿啊？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南市食品街呀、啊，行，您给5块钱吧。 哦，要5块钱？ 嚯，哪儿就5块钱呢？这才几步啊？2块，怎么样？哎呦呦呦呦，2块钱也太少了，这道不算近。要不您给4块？ 太多太多， 2块5毛钱去不去？嗨，哪儿省不出来呀？您不在乎这点，这么着，2块5啊，您给添1块钱，我蹬快点，咱也甭费唾沫，一口价，3块，不去我找别人。完了，依你，3块就3块，您这人是真能砍价，得上车。 哎，砍成了， 都这样。 嗯，是 说不按这规律， 不按这规律， 俩人掉个个。 怎么个掉个法呢？ 掉个啊， 嗯， 这雇车的老惦着多花 啊， 这蹬三轮这个老恨不能少挣。 哦，这 也没有这样的。 您再给学一学。 我再学学啊。 啊，三轮，三轮，哎，我听着怎么像丁文元呢？ 赖了你了， 好嘛，这是王德成。 你个上哪儿哈？ 去南市食品街。多少钱？ 南市食品街呀、啊，这么着，您看啊，您给2块钱行吗？ 哦，要2块。 妈呀！2块钱，拿着哪儿造2块钱？这不搭茬吗？食品姐那么严，2块钱你也真会要，别找便宜，实打实的给你8块钱，去不去？ 好家伙，这一趟活给8块钱，您是憋着让我发财呀？这才几步，用了8块钱吗？哎，您呐，给1块钱就行。 1块钱，1块钱够干嘛的？从这儿到那儿，大冷的天老远的道，1块钱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咱别废话，给你10块钱，去不去吧？ 哎呦，你这不让我坑人吗？这值10块钱吗？我也看出来了，今儿我呀，1分钱不要，我白送您去。走，上车。 不上，不上就不上。不要钱不行，我这不欺负人吗？干脆给你20，我自个儿悠着走。 没听说过。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臭地花葱。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祝贺演出结束后，马三立在家属们的簇拥下慢慢走上舞台。89岁的马老依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令人更为吃惊的是，他在和倪萍、赵忠祥两个主持人交谈中啊，依然是包袱不断。特别是当倪萍问马老为什么总是这么瘦的时候，马老说自己一辈子就没超过100斤，又说赵忠祥胖，他的一只袜子能给自己做个背心儿。这一席话立刻让现场气氛达到了爆棚的效果。当晚，马三立表演了一段京剧的数板，将整场演出推向了高潮。当然，在数板之前，他也不忘再来为他祝贺的各位艺术家身上抓几个包袱。下边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京剧数板。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了。我芝麻啊，还摆一桌，谢谢，摆了些鲜花啊，多香啊，啊，这是真花，纸花咱不要，那是花圈。北京中央电台赵老师、老黎平老师，对我这样帮助，对我也是在精神上的鼓励，让我在这个艺术上呢，虽然说岁数大了吧，还要老不歇心，虽然说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能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演，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靠边站，一边玩去。但是这个告别舞台了，不等于告别相声。每天我还得要钻研相声，研究相声，怎么样的传统的旧瓶装新酒呢？那不改一改呢？编点新的呢？跟我们相声演员合作啊！我们相声演员呢，都是我们同行，都一家子，互相学习。我不比他们怎么高明啊，我也应当向他们学习。我们在一块儿研究研究，要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感谢观众，你们喜欢相声，你们多听相声，喜欢相声，把这个相声艺术更加提高，那是我们衷心的感谢你们观众们，观众北京、天津、全国各地听相声的观众很多，你们不是外行啊，现在听相声，听相声你们是都是内行啊，你们懂啊，你们懂相声，这样呢对这个相声促进呢更叫提高了啊。有说相声是不是像是有走下坡路吗？不是，不是下坡路，马季是很努力啊，跟我说他一定把这个相声要把它热火朝天搞起来啊，让这个相声迷比球迷还多，那才好，那我太高兴了啊！观众们喜欢听，爱听我的相声，有的观众还让说，来个什么吧，买猴吧，买猴说不了了，太大了，没那个气力了。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哎，你听老师打那天就说让我唱一段，我这声音，我怎么比李光羲呀、啊？你说啊，李光羲那是金钟嗓子，我这是痔疮嗓子。我跟你说，李光羲在业务上我很赞成，你看你认真，每逢演出去。嗓子要唱的那么喝亮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是咸的苦的辣的酸的葱姜蒜全部吃，为什么？保护嗓子，保护嗓子为什么？为观众服务，哎，不是胡吃乱吃，这一演出了干东西不吃是吧，玉米钱烩啊，是鸡丝面啊，可不是这个反正要喝稀的，为什么叫李光羲呢？光喝稀的。就是保护嗓子，保护嗓子，光喝稀的，就嗓子好。一到这演员们必须不能胡吃乱吃。郭颂不是，郭颂不在乎。郭颂，我跟郭颂是老朋友了，我们俩认识有。 也有十好几年了吧啊。我爱听他唱歌，他爱听我相声，郭颂啊，他什么不在乎，葱姜蒜照样吃，什么都吃，干馍辣饼、果仁、花生，全来着，全吃，啊，连那个山东那个大火烧，多硬，他也吃。我说你不怕这不拉嗓子吗？不噎得慌吗？我没关系。我一想，哦，对，郭颂不管吃什么，端起锅来一送。让我唱一段，我唱什么呢？我唱不了歌。我这嗓子唱什么呢？我唱点书本吧，啊，书本吧。这书本可不是曲团那个快本，这跟快本不一样。这书本是等于那个京剧那个三环脸那个书本，就是你听那个什么打龙袍那个灯官那个，这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尖灯，三阳开泰灯啊，四季平安灯，这种唱法，这叫什么？这叫数本啊！我数两句试试啊！我这嗓子不一定，要请这个京剧的老师给我拍点板啊。京剧团的大鼓老师走了吧，在这来再看看。让大鼓老师给我拍着点板，我唱几句试试啊，我这嗓子不一定听着，我尽量我使劲唱啊。我叫板，我说人生在世，你那哒哒几个哒哒，你给我肩膀准备啊，您实在逮不着我，咱就庙上不见顶上见啊。咱到那时候谁也顾不了谁了。我唱试试吧，准备啊。我说人生在世，好，人生在世，我按，我跟着你板走啊啊！您逮不着我，您就走您的啊。好，来，我出来啊。我说人生在世。人生在世，心不要偏，莫把那报应当作虚言。人家给你说，借人家一生还人一个满，借人家五两吧半斤还，也不用南去烧香北还愿，在家中一双活佛未动弹，在家中孝顺你的父和母，也不必千里烧香奔泰安，父母的温情有多么重，父母的温情重如泰山，爹要是死了穿孝二年半，老娘死了穿孝就是三年，为什么娘给这爹爹多穿六个月的孝，是因为娘养儿的那一天，娘养儿如同阎王见一面，娘养儿沙内邓金一个样般，一岁两岁的娘怀抱，三岁四岁不离娘的身边，五六岁上知道玩耍，七八岁上你要是一说他，他也懂得多弄半天，一直要长到了二十来岁，只要您给他娶上一个媳妇儿就算完，小两口商商量量登完了记，就如同给他的媳妇儿写上了过继单，从此后老娘说话如同放屁，小媳妇儿说话蹦胶酥脆当口甜，我说这话您不信，您往体育馆里头周围看一看， 唯有怕媳妇儿真人嘴唇发干，怕媳妇儿真人嘴唇发干。是便宜干。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在告别舞台上表演的京剧书版，可能朋友们也都听出来了哈，马老在第一遍书版时似乎忘词了，还和达姑老抖了个包袱。其实这个看似设计好的包袱背后另有隐情，下边我们就来听马老的儿子马志明给我们说。 我来那书板得了，我来那个兄妹顶嘴，我说您要说那个啊，第一您听得见听不见那古老那板，这是其一。其二，这头一句是人生在世命凭天，我说这词儿啊宿命论，我说台底坐的都是领导干部，你会说这个对您可是形象不好，因为这老东西它就这么传下来的，人生在世命凭天，万别拿着报应当作虚言，它是因果报应，但是它弘扬的是孝顺老人这段。我说您把这句改一下。那我怎么改？我说您改人生在世心不要偏，命凭天呢改成心不要偏，万别拿着报应。那毛主席还说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是不是这就能够说得过去？对对对，说完了我也就走了，摊也就搁一边了。那天台上你倒那录像去，那录音去。行啊，我你这么拍，你这么拍，你跟着我走，是吧？再来，人生在世命差点出来，但是他当时就想到了，你去倒那录音去，你说，哎，他马上就这么打，蛮好，咱就开始了。他从来，而且观众绝没听出来啊，他说错了，他按着原来那词儿说出。到那儿他就停，停完以后这时候就注意了，心不要偏，第二遍再说就是心不要偏。快九十的老头他这脑子这个畸变这么快啊，这是我20多岁我也做不到。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但相声泰斗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大包袱，不得不让人赞叹马三立深厚的相声功底。当晚马三立还荣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的中国演艺界表演相声艺龄最长的艺术家称号，就此这位相声泰斗为自己的相声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2003年2月11号6时45分，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相声泰斗马三立与世长辞，享年90岁。他虽然默默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那些经典名段还会永远地逗着我们玩。到这里呢，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艺术人生我们就为您全部讲述完了。之后的相声人生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哪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呢？就请您拭目以待吧。 现在你心里想什么，能不能就写在眼眸告诉我，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忧对我来说也是快乐。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别无所求，用半生紧紧相守换取承诺，什么话都不必再说。哦，总以为曾经付出曾被爱伤害过，这世上只有我对爱执着，直到我慢慢感受你的温柔，才了解今生注定与你相守。 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忧对我来说永远是快乐。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一本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书稿，却在2006年12月20号早晨戛然而止。书稿还摆在书桌上，批注和修改只完成了一部分，那些红色的字迹也成为了相声大师马季的绝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从今天的相声人生开始啊，我们就将以相声大家马季的遗作《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马季一生守候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相声事儿。细细品味过相声大家马季的遗作《一生守候》，你会发现整部书中流露出的都是他对于相声艺术的痴迷和虔诚。不仅如此，马季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于曾经扶持帮助和教导过他的领导老师艺友以及合作者的深切感激之情。比如对老师和领导包括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王珏等引领他走向成功的人和事的追怀与感激，对艺友及合作者于世友、唐杰忠、王金宝等人交往的描述与明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真正艺术家情怀的性情中人。那除了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之外，这部书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让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作表演的相声《彬彬有礼》，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先拜个年呢。 对， 不是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应该善于去观察生活。 就是， 你看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呢？

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嗯，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全乱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于是由何叔的相声小段《狗熊大象》。马季之所以将艺术自传题为《一生守候》，是大有深意的。他一生不仅创作和表演了数百段精品相声节目，而且通过创作和表演歌颂型相声，拓宽了相声艺术的题材范围，同时还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人才。此外，他还善于思考，关注理论，著有《相声艺术漫谈》等著作。可以说，马季是在创作、表演、教学和研究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的一代相声大家。他通过撰写艺术自传，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履历以及艺术追求，意在昭告读者和同行们，除了真诚和热爱，坚守也是他成功的另一个秘诀。那这部书中都包含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慢慢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陈淑桦演唱的《一生守候》。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